大家不会喝酒，那些年掰开了的西游，曾经的回忆笼笼，那些年掰开了的西游，回顾曾经的懵懂，那些年掰开了的掰开了的西游。 Top 7 李楚瑶忍不住想你上升一位， 忍不住想你，忍不住哭， 张小波梦想上升一位。 我们用歌词和 flow 画出优美的弹道，每一场的 show 希望我们被看好。 I never let it go， 所以我不普通， hip hop 是所学校，我是最大的股东。或者有一天在片刻萎靡间，我想用 hip hop 注射安乐，活在每一天，播放的每一遍，见你的每一面。我想把说唱当事业，哪怕再累一点，我想在有生之年看到山西说唱雄起。你固执的坚持，哪怕他们不懂你，不在乎功利，每个切片有深意，若干年后让他们留下说唱的真迹。我们不停歇，你所听到的 beat 我们不停编，无限音符的连接创造了一切，我们曾为了一首歌而兴奋了一夜。 不同的音乐，同样的坚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你的音乐由你掌握。 刚才播放的本期榜单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串烧当中啊，我们听到的第三首歌曲也就是本期的第八名，是来自绿皮车乐队的《那些年白看了的西游》。 哎，我觉得这首歌对于那些年好好看了西游的朋友们和同学们，非常的有用哈。到底哪些地方白看了？但像我这种还真的是没有完整的把《西游记》这本书读完的人，我应该先好好的把这本书再读一读。 其实《西游》呢，作为一个经典的名著嘛，也衍生出了很多，包括像《大话西游》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电影或者是其他类型的作品，可能是每个人读了之后呢，都会有一种不同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虽然它是一部神话故事，对吧，但是它里面的一些寓意或者隐藏的这种含义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可能对你的一生或者是对你为人处事的一些观点和态度有指引的作用。 所以说呢，就包括近期听到的一个哈，就说这个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去偷蟠桃的时候，七个仙女给定住了，然后他就没有管这些七仙女，自己去偷桃了。那如果换成我，肯定不是这样， 就是 肯定去玩合作影啊。 美食的诱惑比美女重要，对吗？ 对，没错。那来看一下这首歌呢，乐队的主要成员马英博和老狗，那是来自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的学生。同样呢，两个人碰到一起就擦出了火花，产生了成立乐队的想法。 而且他们说哈，都喜欢旅游，也去过挺多的地方，希望带着音乐能一起旅游，让更多的人受到感染，感受到音乐的乐趣。 没错。那就像开着绿皮车驶向远方哈，旅游总会给大家很多故事。那想小奥应该是很这个有体会，毕竟做了很长时间的旅游的节目，但相信在这个旅程当中呢，也会给自己一些不一样的体验。 那我们还是一起来欣赏一下有故事的绿皮车乐队带来的这首歌《那些年白看了的西游》。 冰花岭的悟空不抽烟的沙僧，穿老北京木鞋的八戒，将女儿诱惑出城，唐僧师徒用算盘从挨着八戒误会三言，六九八九回想小花貌美如花，姐姐流沙河的河长化成人的模样，花在的时候要说那些年白看了的西游，大家不会喝酒，那些年白看了的西游，曾经的回忆笼笼，那些年白看了的西游，回顾曾经的懵懂，那些年白看了的西游。 好了，

们想要，我们就要一个讨好。 I wanna, hey wanna, she wanna, who wanna, they wanna, I wanna, who wanna。 我就这样追着太阳直到天黑，总是找不到自己一个合适的方位，就想和梦想谈场恋爱，可他有太多人爱，我只好站在门外排队等待。于是我遇到那个住在镜子里的你，你说你和我一样，从热血到现在有些彷徨。你和我一样，有太多不可能的向往，背负在自己的肩膀。看你特别的光，特别紧张，特别在意别人的目光。像我一样有个梦想，希望站在更大的舞台之上，然后开始发光发亮，就能朝着顶点飞。我们造飞机，造飞机，什么时候可以起飞？和我的 homie 一起 ZP1 ZP1 ZP1 等着干票大的 Mary One Mary One， 丢开了自卑，鱼和熊掌全都要，然后路上乱飞的小狗开始都逃跑。 Be myself。 OK， 以上就是本期的上榜歌曲了。那正在收听的朋友们，有没有听到心仪的那首歌呢？赶快动动手指，把你喜欢的音乐分享给更多的人。 OK， 那下面呢就进入新歌推荐环节了。本周的新歌推荐到底有哪些优秀作品呢？马上来揭晓答案。 最新鲜的创作，最新鲜的声音，尽在最新鲜的新歌来了。 本周新歌推荐第一首是来自马英博的《小鹿》。 那马英博和马英伦他们确定不是兄弟俩哈？ 应该不是吧？ 对，可能也不是同一个学校的，就是名字极其相近哈。 对，就差一个字嘛。 对，看来叫马英某的都很有才。 叫伯伦应该也蛮有才的。 对，伯伦本身就是一个现在还蛮火的歌手了，对吧？ 是，嗯。 那不说这个名字的事儿了，我们来听一下他的歌哈。这首歌曲的吉他旋律加上小孩童谣以及笑声，就是一种回忆杀的歌曲。 嗯，没错，其实小鹿有很多故事嘛，包括我们走过很多小路，那无论是和朋友还是跟恋人一起，小路上的一个风景啊，包括那个时候出现的音乐啊，就是包括在走小路的时候哼唱的歌曲啊，还有我们看到的熟悉的人、熟悉的事物。其实小路呢，每一条路都会通向不同的一个远方，这种小路也是在我们学生时期或者是童年一种很欢快的回忆当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没错，讲真，我还真的是记得在我可能上幼儿园的时候，我爸妈是有事情，我要必须走一条小路自己上学。我觉得那条路蛮惊悚的， 就对女孩来， 对，因为每天下学的时候我要自己走，然后那条路呢又当时地上有很多的，我记得是煤渣这种东西，然后黑乎乎的，我就 住这个地方好奇怪。 对，然后我就老觉得后面有人跟着我，也是一种别样的回忆。 应该是想多了，当然小朋友独自走这个小路因为很危险嘛。 对， 而尤其是陌生的叔叔阿姨跟你来搭讪的话，千万不要理他，对不对？大声的呼救，一定要跑到爸爸妈妈的身边。 对，但现在我觉得因为现在是城市化太严重了，其实像这种什么林荫小道啊，或者开满花长满草的小路太少了。 是，所以说希望呢这些回忆能够更深更久的存在于我们的脑海当中。 好，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充满回忆的歌曲《小路》。 时间像多云总变换模样，我记不清回忆，没法放心上。高楼大厦又挤又密，没了童年的梦想。不停去看，不停去抓，一个人还是在路上。不了咏叹，不到歌岸， 本周新歌推荐第二首呢，是来自曹鹏的《来不及来得及》。 哎，来得及来不及，我觉得就是一个状态，对吧？哎呦，我的约会来得及来不及啊？ 就是来 得 来不及。 对，或者是哎呀，上班会不会来不及？来得及吗？这种感觉。 所以很多是一个时间上的一个问题了。 对， 说明现在的这个生活节奏很快，来不来得及啊？ 对，但是我们搞错了哎，你知道吗？这是首合唱歌曲， 是合唱，啊、也就是 男生女生合唱。 曹鹏这次终于不是自己来演绎了哈， 对， 这个陈光敏和他一起合作了这首歌曲， 说明什么？你知道吗？一定要上我们榜单，容易找到对象。 对， 哎呀，没有了，人家是巴特的。 通过这一种方式，可能促进两个人的友谊， 对 不对？那我们两个人合作了很久时间之后，哎。彼此萌生情愫啊，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 嗯， 那也是我们这个榜单当中终于有一首男女合唱的歌曲了哈。 对， 很喜欢这样的搭配。 其实我听到哈这首歌咱们在前放下，但是他们的声音很搭， 嗯， 就是听起来很舒服，一首歌就毫无违和感。 是，所以说男生和女生在一起搭配很关键，并不是说很多工作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啊就 OK 了，这两个人如何融合到一起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事情，而这首歌曲就恰好做到了这一点，令人非常欣赏。 好的，到底是来不及还是来得及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来不及来得及》。 你走过的每一段路都化成回忆， 可是痛苦却扼杀我本应该拥有的甜蜜，但我依旧拥有你， 不等回忆过去来不及， 幸福的享受现在来得及， 我多希望美梦未醒你依旧能感受我身影，早逝的美好光景来不及， 珍藏的璀璨足迹来得及， 就算是海角天涯 我已失去你，但我会永远一直保护你。 今天就为大家推荐这两首新歌，那在节目结束之前呢，依旧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还有如何为你喜欢的歌曲进行投票。 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欢迎大家在多听 FM、 优听 Radio、 喜马拉雅、荔枝 FM 等手机客户端同步下载来收听我们的系列节目，也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和新浪微博输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添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收听往期的节目了。点赞的同时记得多多参与节目的互动留言，就会有机会赢得更多的乐迷专属福利。 好了，那接下来呢，别忘了把你自己优秀的作品邮件捆绑发送至原创榜全拼@北大music.com。 那这期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和支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的系列节目，我是张亮， 我是小奥，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但我依旧拥有你， 不 失去你，但我会永远一直保护你。 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Fresh Radio。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喜欢我的喜欢，管你习不习惯。